和平和安全负有重要责任。汪文斌又说，中方乐见俄美之间沟通对话改善关系，认为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有利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9点，恒生指数报23996点，升13点，成交金额116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37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4点，升26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0.6跌5.9，腾讯控股467元升3.2，美团245.2跌6毫，盈富基金24.16升2仙，友邦保险83.2升1，港交所471.2跌6，建设银行5.25跌6仙，中国平安58.3升7毫，京东集团307元冇起跌。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9，英镑10.329，瑞士法郎8.435，澳元5.563，加元6.17，新西兰元5.288，欧元8.803，汇百元对港元6.869，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1.399。日经平均指数报18860点，升405点。港金现价报166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75美元，卖出178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埔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啦，德文街去红磡道方向，街附船澳街同红磡道全线封闭；而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街附文泰街同埋红磡道系全线封闭噶。另外，芜湖街去德文街方向嘅慢线同埋中线都系封闭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过了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小辉台，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的园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揸车朋友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5:4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51，依照法例规定，这一段期间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仲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好享受一个人做节目噶噃。例如《青春路上》啦，《冰岛阳光》啦，当然仲有《周末豪花车》等等啦。一个人做节目呢一份嘅享受，唔知艾力感唔感受得到咧？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排有消息话佢同旧爱约会咧，似乎咧有机会又复合啦。喺呢一度希望咧 Jennifer Lopez 咧事业爱情两得意啊！呢一首新歌都能够讲出咧出嫁姑娘嘅心情啊！这首歌的感觉都好像一个新娘子步入教堂，在走廊慢慢步向新郎的一个感觉。 J-Lo Jennifer Lopez 的新作 On My Way Marry M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月八号星期三系咪？ 耶！ Yes. 星期三骚动音乐，咁啊预告一下，今日六点钟将会有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力尊啊， 冇错冇错， 系啦，继力尊完美之后，究竟我哋会送咩俾佢咧？ 系啦，同埋今日呢个访问，我觉得都有惊喜嘅， 嗯。 因为入面有啲歌我好鍾意嘅，咁亦都好少可以 official 地听到，咁大家一定要留意 留意下啦，係啦係啦，咁一阵间六点钟将会有力尊出现嘅、嗯、今日呢个星期三我会称之为自恋星期三， 点啊？而家计我之后，你都要为每一日嘅星期几去命名啦，系嘛？自恋星期三嚟，好， 今 我中意。 今日要嚟个自恋星期三嘅。 Okay, 你睇嚟你自恋咗成日，师兄。 我唔系，我本身对呢一件事就冇话嗰种好自恋嘅感觉，但我觉得成件事一阵间 present 出嚟，好似有一种。系啦， 你自己都唔好意思， 其实好尴尬嘅， 你嗰个尴尬笑容，自己都唔好意思。 但又好想分享，咁试完寻晚就做呢、這个婚礼啦， 即系 MC 啊， 系婚礼 MC 啦。咁因为嗰对新人嘅爹哋妈咪 系。 就同我爹哋媽咪都係 close 嘅朋友嚟，因為全部都係啲街坊， oh, okay. 大家成日一齊去行山啊，食飯啊，打麻雀啊，咁係好 close 嘅咁，所以就 会出现出席啦，唔止净系我爸爸妈妈嘅，仲有啲其他街坊，有时都会见到面嘅，因为佢哋会上嚟屋企即系食饭啦，系啦，打牌啊嗰啲咁啊，咁都会有见过啦。咁、咁跟住 尴尬喎、你， 咁系咪好笑？因为我平时喺屋企就好似。做电台翻工或者你见到我哋同嘉宾影嘅相咁， 系佢哋都知道你做呢一行， 都知嘅。 OK， 咁你都系见我戴住眼镜啊，戴住帽啊，咁都系着 hoodie 牛仔裤嚟，你都系嗰啲衫噶啦，咁样。咁喺屋企有时出门口前，咁佢哋喺度咁见到就 say 个 hello， 咁都系见到我咁嘅装束出门口， 好 casual 咁样。 系啦，咁但系因为寻日嗰个场合，咁你一定系 西装， 系啦，西装啦 ，gel 头啦， 大 con 啦，戴 眼镜啦，系。 跟住我去到 个襟针啊，有冇嗰个襟针啊？ 冇，因为佢坏坏地，我惊跌咗啊。嗰、个护身符水冇摆到。 OK， 咁去到嗰个婚宴嘅场地咧，咁即系打点晒啲嘢，就谂住搵我家人 say 个 hi 啦。咁佢哋就喺一间麻雀房里边。咁我就喺出边离远就见到佢哋喺里边，咁我就谂住行过去。咁我行紧入去嘅过程当中，房里边就有一个 auntie 咧就望出嚟就同我有四目交头，咁我认得佢啦。 佢认唔认得你先？ 咁我离远行过去就同佢 say 即系挥手 hello 咁样就行紧过去。然后个 auntie 就话。咦，嗰个边个嚟噶？跟住佢好惊啊！ 不修边幅咩？ 应该系啊，应该真系差好远。咁佢讲完边个嚟噶？咁样就咁嗰间房里边其他嘅人就拧过嚟望，咁包括埋我妈咪啦。跟住我妈就话啦：呢个冇仔嚟噶， 哇！优仔大过咗咁多啊！ 我觉得唔应该，你知唔知连新人第一下都唔好认得我啊？第一下 say hello， 跟住之后我去波城啊，佢 你嚟今日做嘢噶嘛？我知道， 好多人都唔认得，跟住我要拉低，即系拉低口罩露一露面，跟住即系讲我去波城咁啊，大家先会记得。咁我明真系嘅，因为有啲人戴镜，我唔戴镜差好远，同埋我平时真系太颓啦咁样。咁所以呢啲时候稍微执正少少，就一个好大嘅分别啦。 我都明白嘅。 咁我觉得好有趣嘅。咁跟住。只系你知噶啦，见到啲 auntie 佢哋都好开心啊，即系就会讲啊， 又赞下你靓仔啦， 系啊，就影相啊， 哎呀，大个仔咯，嗰阵时睇你豆样咁细吓， 咁我系开心得嚟，我系会有少少怕丑嘅，系啦，我唔好，即系我唔惯俾人咁样赞嘅， 嗯嗯， 咁阿妈隔篱就即系好开心啦，咁跟住佢揽住啊，嗱，你见我可以咁样揽住佢，你就知佢真系我个仔啦，咁啊。跟住之后咁寒暄完一轮啦，跟住我老豆就嚟到啦，跟住老豆好疑惑，好似唔认得我咁，跟住我妈就呢个你个仔嚟噶咁，连我老豆啊都唔系好认得我啊。 其实咧，会唔会系你太耐冇翻屋企，或者可能太耐系同佢哋嗰啲生活嘅时间系交错咗啊？ 呢个有嘅，咁但系。大佬你个仔喎，点会唔认得啊，大哥？ 问心嘅，你喺你爸爸妈妈面前有冇曾经露出呢个好整齐嘅样貌先？ 咁啊，出门口出入入，有时即系佢唔系就系琴晚啦，之前嗰啲佢哋都见过嘅。 O K， 系啦，不过你嗰下突然之间，同埋而家因为戴咗口罩，的而且确系会令到大家难认咗嘅。 系 咁呢个位，我觉得啊，即系都。都有少少开心嘅，我开心个位就系、是、即系 原来我打扮起上嚟都几靓仔噶，咁样系嘛？ 所以今日叫自恋星期三。 OK OK OK。 第二就系你会见到妈咪会好开心啊， 系 系啦，即系会觉得啊个仔行出嚟都见得下人啦，咁样嗰啲啦。 OK， 咁呢个位就系、是、即系一去到嘅时候。咁跟住去到都開席啦，咁跟住我做嘢啦，咁上台就即講一啲即生人故仔，巴拉巴拉嗰啲咁啦，咁跟住之後，另外另一個自戀位又嚟啦，就係、是、完咗開咗席落台，咁跟住有機會行過去就傾少少偈，咁跟住即係啲 auntie uncle 咧都喺度即係會讚美嘅， 哇做得好好啊，你口才好叻啊， 即係啦，即係都係嗰啲啦，咁大家都知道啲 auntie uncle 好俾面喎，通常都 係 希望佢冇聽到啦，唔係我真心多謝你哋嘅，係啦，咁跟住嗰下咧，你會覺得就係、是。喺嗰个 moment 嗰个场合咧，系可以好似令到即系自己嘅父母好 proud of 自己嘅仔女，做到一啲事情啊，系啦， 嗰下个人都企得直啲啊，系嘛？ 系啊，即系你系会令佢开心，觉得啊，爸妈搞出嚟嘅仔咧做嘅嘢咧系可以令到， 唔错嘅， 系令到佢哋会觉得自豪，见得人，而其他人会欣赏嘅，因为由细到大我好少。即系参加啲咩比赛啊，或者攞奖，跟住系可以令到佢哋觉得个仔有啲嘢系叻 嘅， 真的沒什麼， 不是在他們面前表演啫， 或者一些所謂的強項，我稱之為一個人的強項，不是每一樣都可以拿出來表演的，即是譬如你心算很厲害，你很難拿出來表演珠心算，或者你我唔知你记性好叻，除非你玩嗰啲记忆王比赛，但你好难攞出嚟表演。咁你譬如识得唱歌、弹琴，哦系嗰啲，你好直接，你过年你就可以攞出嚟。 系啦，冇错，可能喺个台上边你真系有个演出啦嘛，嗰啲就 系。或者你系可以，哦你喺公司做管理层，你管理啲下属，嗰谈生意打理得头头是道，呢啲你冇得攞出嚟。表演俾人睇噶嘛，所以系好难，即系唔系净系我，我觉得好多人都系有啲嘢你叻噶，但系你好难俾屋企人好实在知道， 或者咁讲，有时其实屋企人都知道，不过佢未必会令到你知道佢原来觉得你好叻咯。 又或者系再去一步就系头先讲点样喺一个现场嘅场合可以令到父母好引以自豪，嗰一样嘢系。可以令到佢啲朋友都可以見證到，即 係 攞翻頭先例子啊，係啊，阿爸阿媽知道你盤生意好叻啦，做得好好啦，即係一個好勁嘅 CEO， 咁，但係因為佢嘅朋友唔會親身感受得到，你唔會表演一個項目叫做管理下屬， 係啦， 天才 表演，我叫我仔過嚟表演俾你睇啊！嗱，你平時點樣鬧你下屬？你而家表演一出， 而家打個電話先，喂，聽朝十點我台面要見個 proposal， 即係你唔係咁樣表演嘅嘛？你冇得咁樣噶嘛？咁所以。即昨天是一个我觉得好少可会做一即工作时候啦，会是在自己父母面前，就算以前自己搞会 talk show 呢，我都冇请佢哋嚟，因为尴尬。 尴尬我明白我明白呢种感觉。 是啦，咁即沉默我哋冇得避呀，所以 因为局主嘛，全部都是街坊嚟㗎嘛。 对啦，咁所以先有一个咁样嘅契机，就係佢喺度现场都系近年第一次啦，即佢都好少见我做嘅。跟住連佢啲朋友都喺度睇住咁，而佢哋亦都即係讚佢個仔啦，我會咁樣形容啦。件事 咁佢你就會好開心㗎啦，聽到啲朋友讚就係最開心㗎嘛。 係個重點唔係因為讚我開心，而係佢讚佢個仔啊。 係 呢個係有嗰個分別嘅，即係我有一個咁嘅感覺咯。 咁但係喺事後啦，即爸爸媽媽有冇表現到即係一樣嘢就係、是、阿仔你可能即係原來你做 MC 真係做得好好、啊、喎，即係 OK 嘅喎、啊，嗰啲咁樣嘅鼓勵或者讚美啊？ 佢有複述俾我聽嘅，即係佢話大家會稱讚嘅地方咁跟住我話都係咁樣啦，即係譬如可能喺婚禮你唔使拎住份稿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哦好勁喎，即係記曬啲故仔咁我咁有做功課嘅，即係 preparation 嘅要 係啦， 即係看似我哋即係就算開咪都好啦，你看似我哋好似好 free flow 咁啦， 其實都係有準備嘅。 但你即係諗咗個題目，好似啱啱而家講緊嘅呢個題目都要諗究竟有咩重點攞出嚟講，然後我哋開咪前佢大概會。即系 B 下大家，我哋一阵间讲咩 develop 咩方向，咁嗰件事你哋觉得好自然，但其实前期做咗好多， 系嘅。 咁我都咁样即系同阿妈讲咁，跟住我妈就都少少自豪，仔你真系似我， 嘴角笑一笑咁 样。系啊，即系佢话仔你真系似我，佢话有时佢做啲 training 有时都系。可能讲緊两三个钟啊、真係冇稿 㗎。 然后就同一啲嘅可能学员啦、叫做上一啲 training course， 咁佢又要分享个人经验啦，又要风趣幽默啦，又要有互动啦，咁即係佢话哎嗰时我做嗰啲都会真係差唔多呢种状况，佢话啊仔真係似我啦咁。 因为 呢你见到佢呢啲开心你又 好满足啊。 满足。 因为呢我个体验上同你会有啲唔同，就是、因为我屋企本身爹哋妈咪都系一啲好传统嘅爹哋妈咪嚟㗎，我自己会咁样形容嘅、即系佢哋系嗰种有时想赞你佢都未必会好直接赞你嗰样嘢。咁我諗呢 so far 我成世仔啦，我听过佢哋赞我，或者可能佢睇到我一个好出色嘅表现呢，系一个乜嘢嘅事情呢，就系、是、呢个 BB 拍行大赛啦。因为咧，我阿妈成日都 而系你系做个 B B， 唔系你有 B B 喎。 系啦，我就系个 B B 啦。因为我阿妈咧间唔中就会成日攞嚟话：，你细个啊，好快噶，行得人哋咧，啲 B B 啊，去 B B 爬行大赛调转行噶嘛。我咧攞罐可乐出嚟喺你前边咧，你就啵啵啵咁样爬过嚟我嗰度噶啦。嗰阵时好叻仔噶你。咁跟住，然后我就会问：，咁大个之后咧，有冇啲咩嘢好叻仔啊？今晚食咩？唔系因为其实我谂 我爸爸妈妈是那种传统得嚟是会羞于去表达那种的爸爸妈妈嚟嘅，即系佢可能有时惊会赞坏啦，即系可能佢哋会觉得，哎啲仔唔可以赞太多，有时赞太多会赞坏。咁当然我自己认识佢哋咁多年，我会明呢个道理，但系我亦都劝咁多位爸爸妈妈，有时仔仔女女做得好系真系。 要赞 下嘅，系要赞下嘅，因为我有一个好印象深刻咧，就系咧，尤其我爸爸系更加系嗰啲好传统嗰啲啊，咁例如咧，可能系我结婚嗰日咁样先算啦，我有啲兄弟一齐在场咁样，跟住佢会同我啲兄弟讲，唉，多得你平时睇住我个仔啊，唉，我都叫佢多多跟你学习噶乜乜啦，跟住 which is 佢系唔识我嗰班兄弟同我啲 friend 噶啦，咁然后 赞我 系啦， 生保人都唔赞自己个亲生仔啊， 跟住然后啲兄弟仔嚟之后问我，啊，你爸爸都几得意噶，佢都唔识我哋，但系佢又真埋嚟咁样同我讲咁样，跟住我就话，哦系啊，佢系咁噶，不过我都明嘅，即係好多爸爸都係即係嗰啲傳統啲嘅思想會係 唔識孫子於口咯， 或者係唔識孫子於口，或者可能喺人前唔會盡量唔會讚太多自己嘅小朋友咁樣咯， 係即係會謙虛一啲，係 啦 係 啦， 好似太過曬名或者自戀咁樣， 係啦。但係somehow我都知道嘅，即係有時你會感受到爸爸媽媽對自己嗰一種嘅欣賞，佢未必用一個好直接言語嘅方式去話俾你聽嘅。咁但係例如有時可能佢無啦啦食餐飯。煮下啲你鍾意食嘅嘢啊，煲碗汤俾你，即係知你鍾意飲又不多碗俾你嘅时候，即係你会喺呢啲嘅細節位度感受到佢哋对你嘅欣赏囉。 係即係用一种唔同嘅方法去即係表达。 係。 嗰種欣賞咯，佢心裏面可能都覺得啊，仔仔有成就嘅咁樣， 是 即 係 可能你其實每喺度開麥，佢喺屋企都聽緊啦， 係啦， 跟住就同啲街坊講，不過你唔知咁解。 係啦，我頭先講嗰句我都好擔心，可能其實佢哋聽到嘅，唔緊要嘅，唔緊要嘅，我覺得我明就得㗎啦，呢啲嘢係咪先？ 同埋有時調翻轉你諗啊，你又有幾可讚你阿爸阿媽？ 咁你又好似啱喎， 雙向㗎嘛呢啲嘢， 即係證明我就學咗佢哋嗰一套咯。 係啊，嗱，我公開讚我媽，我媽真係好叻嘅，我爸都好叻嘅。听讲昨晚佢赢咗唔少， 哇！叻，开心啊， 开心叻啊！唔知点解我谂起呢一首跟住嚟播紧嘅歌啦。虽然佢系讲爱人之间，但我觉得家人之间咧都可以套用到喺歌词里边嘅。 神祭仲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反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情很完美，更求匹配。 当然呢首歌如果喺嗰啲唔知啊你婚宴嗰度咧， 嗯， 系咪好兴播自己中意嗰啲歌 啊？系啊系啊， 呢只都啱数啊！ 呢只都好 sweet 嘅，火和火柴又唔弱气啊嘛，佢都系一个好妈妈嚟，我深信，佢都系会赞自己仔女嗰啲嚟，我深信。 Gisell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两名入境处官员收取标价超过3000元的礼物篮。入境处发声明确认，两名人员曾经在传统节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早前收到传媒查询之后，已经即时汇报，但双方并冇公务往来，价值亦都冇超出规定，所以并冇申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关官员已经解释，入境处会调查，有结果之后再讨论。曾经担任廉署总调查主任的查实我表示，事件的观感不好，公务员需要提高警觉，不可以随便收受利益。政府公布新一份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未来十年总房屋供应目标维持在大约43万个单位，公私营房屋比例亦都维持7:3。報告提到，政府覓得350公頃土地，可興建33万個公營單位，足夠滿足未來10年30万個公營房屋供應目標。報告又提到，重建石梨中轉屋、房委會4個工廠大廈同西環村以及馬頭圍村，預計可以提供大約14000個單位。報告又指出，現時整體住宅物業仍然處於一般市民難以負擔的水平，政府會繼續留意市場情況和參考相關指標，適時採取合適措施回應市場變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一個電訊數據中心動土儀式致辭時表示，本港最近擴大安心出行的應用和準備推出港康碼，但仍有部分長者沒有智能手機和上台的數據服務，希望電信商為長者提供優惠或便利，借抗疫工作徹底打破香港的數碼隔膜。林鄭月娥說，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本港 5G 服務自去年推出，現時覆蓋已經超過90%，政府今年亦都積極推出優惠措施，為業界建立數據中心拆牆鬆綁，估計到2025年，本港數據中心總樓面的面積會增加到超過110万平方米，十年之間增加 1.5 倍，應該可以滿足業界的需求。有科學家發現一種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的隱形版本，使用 PCR 檢測技術無法將它與其他變種病毒快速區分。英國衛報報導，隱形版本 Omicron 和標準 Omicron 有很多的共同突變，但隱形版缺乏特定基因變化，讓 PCR 檢測無法快速篩檢辨識出來。有研究人員說，要知道新形式的 Omicron 是否會以和標準 Omicron 相同方式傳播，目前為時尚早，但隱形版本在基因上是不同，因此可能會有不同表現。Omicron 新形式的發現促使研究人員將 B.1.1.529 譜系分別分為標準 Omicron BA.1 和新版本的 BA.2。 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8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今次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之后同大家跟进，在黄埔德文街因为爆水管，来回方向都有封路的。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怀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跟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心打打打打打打之浪漫，力想钻石上界。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啊，收动感啊。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啊。 波城啊，有冇人讲过咧？你咪前咪后真系好唔同啊！ 有啊，除咗头先讲嘅外貌唔同之外，个人嘅状态都系喺咪前咁啊，好著弱啦。但有时咪后个人就变得好唔想讲嘢。不过咧，呢两个其实都系属于我嘅个体嚟嘅。 像你曾认识你，像全部忆记。都抛弃太易啊，想要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 Jam 邓紫棋的新派头歌叫做《两个你》。 这两个你，迷人才能迷魂，就像毒鸡。谈情从来无情，极尽实际。 为何人人忘形亦是为爱，该知爱很似玫瑰，我信爱要最爱抱到最紧，爱却有次叫我痛到最深，相恋即使花般吸引，却染血泪痛过回看真。常情就像换世，人从来无缘人已被代替，为何情人沉迷亦是为我，该知我很似玫瑰，怕你厌弃自控制到更紧，却似有次叫你痛到更深，这种苦恋即使不说你那后会摧毁你，就停下，别进入这距离。失控的是我，伤痛的是你，这爱很锋利。 女生李贤嚟到第四首作品，都展现佢爱情嘅面向，有玫瑰有刺。我觉得如果一啲喜欢挑战嘅人呢，是会容易被一啲难以捉摸嘅人吸引到。 可以为你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暗色终会莽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才越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 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 曾经想念一个人，爱一个人，爱到为他而啰啰挛，沉溺在当中。听泳儿的派台作品《沉溺》。若然你都有试过呢一种反复嘅轮回嘅话咧，佢应该会好欢迎你加入佢嘅相爱学会。佢系支持张曼芝。 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无声地呼吸，无影地经过，无奈孤身一个。时机的过失，灵魂的出错。一样咁冷淡，灯光闪耀，色彩已经变咗习惯。见到我上电视，人嘅企图越嚟越唔简单。太多沉重嘅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仲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冇乜心情参与，你哋要玩到通宵，我净系想搵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最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 属于我哋嘅 playlist。Yeah, if you know you play, forget about life lost. Keep living each day,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 支持的 Love Lost， 同时网上面都有一个商乐学会 Max， 有四首，当中 feature 了九位的 rappers， 连住听的确有一种循环的感觉，一路 loop 住在这段关系当中，都仲有醒的一天，总要迎接讲再见的一刻。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我睡在青草，为你祝祷。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 今年新人距离到第五首排头歌， 我做到。 他是 MC， 有新歌叫做《时候不早》。 I 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ever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Guess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到这一秒钟？ 人作实，有餐厅负责人话难以分辨对方系咪属豁免人士，预计新安排可能影响一半生意，部分唔愿意使用安心出行嘅市民可能转为外卖或者唔帮衬。 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沿住龙翔道西行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浸会桥面。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去到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垂同埋左转秀茂坪道嘅车龙啦，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多车。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嗰段多车噶，龙尾去到富卫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嗰段多车啦，龙尾去到丰力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嘅桥面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噶，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啦，喺黄埔德文街爆水管，德文街去红磡道方向，介乎船澳街同红磡道全线封闭；而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同红磡道都是全线封闭的。另外芜湖街去德文街方向近船澳街的中线就仍然封闭，慢线已经解封的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和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成，今日呢位嘉宾喺好多方面都令我觉得佢驾轻就熟啊！ 究竟系咪真嘅呢？一阵听佢讲下就知啦。但我都觉得呢个系一个祝愿嚟嘅，听住咯。 不费吹灰之力，真！ 我估佢呢排最用力嘅应该系 shopping 啊！ 哋苏动音乐今日嘉宾咧系有力真嘅。 Hello， 大家好。 上次嗰句咧真系好似写出嚟咁样，好完美，即系力真完美啦。今次我哋呢一卷咧就将佢打横写，因为上次打动写咁样样啦。咁我哋都谂咗好耐嘅。你自己讲下你谂过啲咩创作？ 我谂过呢个力真真有味啊。咁然后就可能问一下点啊？呢一排有啲咩嘢食系平噶，食得多噶？ 中意食啲咩咧？系咪食大闸蟹啊？嗰啲咁啦，打边炉啊，嗰啲咁啦。 OK， 系啊。咁但系即系我哋芸芸咁多选择，最终拣咗呢句不费吹灰之力樽。即系我觉得嗰个format 都几靓，即系不费吹灰之力樽，好似 好靓 一个 item 咁样样啦。咁同埋呢个亦都有嘢可以 develop 到去讲，即系今年作为一个新人推出咗，亦都三首派台歌啦，中间仲有啲 mashup 咁啦。自己觉得即系作为一个乐坛嘅新人，经过一年，有冇一啲嘅范畴，你已经觉得哦，我都驾轻就熟啦，真系 handle 到。有边啲又哦仲摸索紧咁咧？ 我觉得写 demo 上面系驾轻就熟咗嘅，系啦，即系多咗谂法啦，多咗 idea 啦，咁系容易啲去起第一步去试唔同更加多嘅曲风嘅咁样。咁同埋我谂系同 fans 嘅互动啦，因为今年都搞好多活动啊，即系无论大大小小嘅正式 formal 嘅 show 好啊，可能系有啲音乐嘅 party 形式嘅好啊 ，exhibition 好啊，呢啲其实都俾多咗机会我自己去，即系同一班即系自己喜欢我音乐嘅朋友啦，去见面啊，去倾偈啊咁样。咁同埋因为大家系好 connect 到嘅，因为大家都系慢慢去继续一齐去钻研呢种嘅文化，即系可能系中意咧系影傻瓜机嘅，中意影菲林嘅，可能有啲而家咧就中意到咧系孭住个 cassette 带机出街嘅，有时见到佢哋系啊，所以我哋嘅 common 嘅话题系多咗好多，咁变相就好容易就可以同佢哋去到 connect 到啊 catch up 啦，每一次都 系。 同埋我觉得呢一种互动系好良好嘅，因为我记得上次去睇力津嘅演出咧，所有 fans 系好乖嘅，系一齐着一啲好， 除咗我哋之外， 系你咋，我都好乖噶，我都着啲好复古嘅服饰噶，我都特登去衬咗一套噶。 多谢。 咁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即系做翻一个氛围，系大家去睇一个 show， 睇同一个场地嘅时候，入翻同一个年代听同一啲歌嘅时候，哇！我觉得好嗰、那个感觉好耐冇得到过嘅。 因为讲呢样即系喺演出上面，头先都讲大大小小，其实真系喺譬如上次可能九龙湾嗰度一个 formal 啲，去到之前有啲喺譬如溜冰场， 系系系， 你觉得呢啲唔同嘅场合俾到你嘅演出有咩唔同啊？其实 大嘅场馆当然可以去同多啲嘅观众去，即系去听到我把声啊，睇到我喺台上面嘅表演啦。咁但系譬如可能你话细啲嘅场地啊，咁可能大家又喺度玩紧溜冰啊嘅时候咧，咁其实我觉得嗰个互动啊，同埋嗰个分嘅程度系高好多嘅，系即系大家都系 enjoy 紧佢哋之余，一方面又可以参与下我。因为我记得喺溜冰场，我仲有同佢哋跳 aerobic 噶。 哦， 系啊，系啊，所以呢种嘅互动，我系觉得，可能香港会比较少啲呢一类型嘅音乐嘅 party。咁我见到大家又玩得开心之余，又可以去表演到我嘅音乐嘅话，咁应该好正。 由此至终，我觉得佢好贯彻到呢个 style，即系嗰个年代咧。有冇着埋啲 aerobic 嗰啲教练衫，通常嗰啲咧橡胶衣咁嘅， 嗰啲大贴身啊 ，physical 嗰啲咁样。 系啊， 同我觉得有一样就系啱啱你都讲过，同嗰个观众嘅距离，可能喺溜冰场呢啲叫做冇咁 formal casual 啲，系咪可以多啲时间可以真系同佢倾到嘅？因为一个 proper 嘅演出就真系由头到尾一 set 过，中间就唔会断噶啦咁啊。 正如我之前成日都讲咧，就系话好想做个系带起个文化，系啊，即系譬如溜冰场，然之后溜完之后，我继续留喺度溜咯，咁又可以继续喺度溜嘅时候，佢哋又见到我趌下咁样，即系真系可以好立体咁，即系认识到底我除咗喺音乐以外，喺唔同范畴入边啊，或者喺呢一个文化圈入边，我自己嘅兴趣啊，或者我自己有啲乜嘢特别嗜好啊，咁样咯。 有冇好意外？其实听你嘅歌嘅 fans，或者可能再多啲嘅人系，我原来对于八十年代香港头先讲一啲，譬如衣着上啊、兴趣上面，原来大家都几 into， 所以大家入場睇嘅時候，大家都好聽話就著好曬啦。 冇錯，非常之 surprise 嘅，其實係即係同埋個年齡層其實都好令到我自己覺得好開心啊！即係乃至到可能十零歲嘅小朋友，乃至到可能去到三四十歲嘅朋友，佢哋真係可能聽開嗰個年代嘅歌曲嘅朋友都可以留意到我嘅作品。咁其實我覺得係好開心可以做到呢件事 嘅。係啊，好似我呢啲十零歲嘅都特登去參考翻啲相。 係啊，我都覺得 你而家十零歲係 嘛？係啊。 第一樣嘢咧，我想講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感覺，我用一個樂迷嘅角度去出發去睇力津，我覺得佢駕輕就熟得好好，就係、是、做一啲 mashup 啊。我覺得佢啲 mashup 可能佢已經係好 master 到 邊一啲嘅歌曲去拼埋係會做到一個好啱嘅效果，或者可能已經係喺呢一方面，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 master 嚟嘅。你自己覺得係咪？ 多謝多謝多謝，我覺得未係一個 master 嘅。咁但係變相喺可能我去聽歌嘅時候，我會容易啲去 link up 到可能一首歌嘅內容同另外一首歌嘅內容原來係好貼切嘅。因為其實我以前自己咧唔係一個好細心去聽歌詞嘅人嚟噶。咁但係今年要去做呢個 mashup， 其實除咗喺個旋律上面啊，又或者可能喺個編曲上面覺得可以夾得埋之餘咧，其實歌詞入邊都好重要。咁變相呢樣嘢喺今年入邊，我訓練到自己去聽多啲首歌嘅歌詞嘅內容，去講啲乜嘢。咁亦都係的而且確係熟練咗嘅。 係咪？如果即係頭先你咁講歌詞嗰個 fit 嘅話，其實佢本身原曲嗰、那個可能個曲式上面係點樣樣都好，其實都有機會係可以 變成。我覺得係嘅，因為我覺得喺個音樂嘅個自由度上面係大嘅，即係去到改一個編曲嘅話。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覺得兩首歌嘅編曲或者旋律好夾，但係原來歌詞係九唔搭八嘅咧，咁反而變相有一個，我覺得會有一個幾大嘅衝突同埋限制喺度嘅。 係，因為我好記得第一次現場聽到《Sweet Escape》嘅呢個即係 City Pop 嘅版本，就覺得咦，真係冇諗過原來呢一首歌可以咁做之餘係夾嘅咁樣。 係啊，同埋因為我係聽過阿軒公咧，佢話咧，佢對呢首歌其實本身自己都諗住出幾個 version 嘅。 哦， 咁所以我一聽完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我就即刻去 inspire 自己，咁不如我都試下做一個版本係會有啲咩感覺啦咁樣。 哦， 咁另外頭先有講另一個自己都覺得開始即係熟能生巧咗，即係喺 demo 方面。 係 呢一個係有冇話去到一個幾時嘅時候就發現，咦？我 feel 到真係喎咁樣㗎。 我諗係近呢兩三個月咯，因為多咗可能多咗事情發生啦，同啲觀眾啊，我會知道佢哋可能即係唔係話真係為咗觀眾去做音樂啊，但係起碼你都會知道原來觀眾佢中意睇我邊一面嘅音樂，或者聽我邊一方面嘅音樂嘅。咁變相喺我去自己去篩選到底啊，今次我寫咩曲風方面咧，會容易啲咗去行第一步，同埋內容上面都係啦，即係同我同佢哋嘅交流嘛。或者我哋多咗交流，其實我都會知多咗原來啊，我嘅聽眾其實佢哋嘅生活有啲咩故事。 啊、 除咗開始寫我自己之外，多咗人哋嘅故事 input 俾我，咁生活入面嘅靈感就會多咗咯。 咁我話你寫 demo 嘅習慣其實係點啊？即係我有時都有興趣知道啊，究竟係啊沖杯酒，夜晚晚喺屋企咁樣開始嗰種啊，搭車去諗啊，定係有你自己有冇特定嘅？ 我好癲嘅，其實咧，我係隨時間會諗到啲旋律啦。咁even 我揸緊車咧，我係會攞個可能係通訊嘅 apps 啊，咁樣去錄個音，然後去唱咗俾我啲朋友聽先，又或者攞自己個手提電話去錄咗個音先，咁跟住我翻去就會將嗰幅畫係啊，就有翻啲顏色啊，即係做翻啲編曲上去俾佢啦，係啦，咁所以我就唔會話真係特別坐喺度，我今日要寫首點嘅歌，然後坐兩個鐘睇下有冇靈感先，我唔係咁樣嘥時間啊，咁我係反而係調翻轉頭喺我自己可能搭車啊、做緊嘢期間啊，可能我行下街，有人會見到我行開咗，然後攞個電話出去講幾句嘅，其實我就喺錄緊啲旋律噶啦，咁慢慢砌咧，咁就会砌到我嗰啲 demo 出嚟咯。 有冇印象曾经可能喺街上面或者揸车啊、搭车等等，有啲咩 inspire 过你，令到你写咗一啲旋律，系会有啲咩嘢会触发到你？有冇记得？ 听收音机啊，我嗰日就系揸紧车听收音机，跟住个 topics 其实都系讲紧一啲比较复古啲嘅年代啦，或者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嘅一啲用字啊。咁然后我就求其捉咗个字去谂啊，我到底呢个字我可以点样发挥咧？再加上咧，咁我离开嗰个地方之余揸车之前咧，咁就同啲朋友倾。开一啲可能系九十年代嘅黑人嘅 R&B 嘅音乐，咁然后就自己谂翻啊，到底如果 base on 住呢样嘢嘅话，用头先个字有啲乜嘢嘅做法出到嚟咧？跟住即刻一路揸住车，虽然好危险啊呢个动作，跟住就即刻录住音，一路揸住一路喺度唱个旋律出嚟。 哦， 系啦， 咁会唔会其实喺呢个 demo 叫做创作嘅过程都冇话限制住系唔系叫做所谓即系 city pop 感觉嘅嘢？总之系旋律就写咗出嚟先，然后先再谂。 其实系噶，我谂。即係可能大家認識我都係因為可能我做比較似 City Pop 嘅曲風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本身係當然我好中意 City Pop， 但係本身我係想將個頭先講嗰個將文化帶出，咁而呢個文化入邊其實唔單止有 City Pop 嘅，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曲風，例如你 Synth Pop 啊，又或者係可能啲 Bedroom Pop， 我都覺得可以係放入我哋呢個文化圈入邊嘅一啲作品嚟嘅，咁所以喺個我覺得其實喺編曲上邊落功夫。instead of 係去限制個曲風個界別啊，以後都係 City Pop 啦咁，咁可能對於我自己嚟講會比較舒服啲啊。 係，因為你有彈性，你多啲可以 explore 同玩。 係，但係大家聽落去個編曲，都係力尊嗰陣嘢喎，咁就 OK 啦。 嗯，但係通常即係一隻歌作為一個整體咧，即係曲詞編咁樣啦，你自己都包攬曬咁多樣嘢嘅時候，有冇話自己偏向以邊一樣嘢做一個最初嘅出發點去砌，會最想攞到自己要嘅嘢？ 我覺得係編曲嘅，我覺得係編曲，因為喺個編曲係真係幫我畫到個風景同埋個影像出嚟嘅。係啦，我係 base on 住個編。曲去再 modify 啲旋律，可能用字上面都会对我有影响，系咁，所以我觉得编曲系应该系最重要嘅一步。 咁喺头先讲即系写 demo 啊，或者喺一啲唔同嘅 show 上面，而家都即系叫习惯到，系啦，即系都觉得OK 呢一年嘅经验。咁有边啲嘅范畴你觉得啊，而家自己仲努力摸索紧，甚至乎可能力尽嘅 phase 去到下一年嘅时候，好希望可以即系叫做 achieve 多啲嘅。 我好想 achieve 喺个 MV 嘅参与度同埋喺个内容上面，因为我今年咧唔系好够胆跳出自己太大步嘅舒适圈，就系多啲嘅演戏嘅成分。可能你见到我啲 mashup 啊，又或者我啲 MV 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少少嘅演戏成分嘅，咁但系都会有啲大部分系咪嘴嘅。咁但系我嚟紧自己有啲作品咧，其实本身个故事性我系觉得好丰富，只系一直都冇去到点样去到参与，可能个 MV。得太多去 input 一个故事，然后去 challenge 自己去做一个角色，去俾一个角色，赋予一个角色俾自己，这个我是希望下年可以做的。 系啦，希望喺个影像上面，除咗大家觉得哇好靓、好有年代感之余，系睇到原来，力津都做得下戏嘅、哦。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好想系透过真系唔同嘅 art form 去俾大家睇，即系我玩嘅除咗系呢个音乐类型之外，其实我可能系做戏啊，我嘅 outfit 啊，又或者我其实成个生活嘅态度。都是咁 into 呢件事嘅。 嗯，我谂喺呢一个演戏方面，其实我谂最贴合到啊力津呢个 style 咧，其实因为八十年代嗰啲歌咧，好多都系玩紧一啲剧场版啊，好多嘅 MV 或者好多歌曲都会加啲、加啲对白，即系 你同我虽然 天各一方，但系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 喺一条湿滑嘅公路嗰度。 唔系啊，即系会唔会又考虑下玩复刻翻以前呢一啲我哋喺乐坛。壇上見到嘅一啲唔同嘅做法或者文化落去、 其實都有嘅，即係譬如我今次呢首新歌咧，其實你聽可能係派台版同埋 MV 版咧，其實我最拉尾嗰度都加咗一啲説話嘅。咁其實呢個都慢慢想自己滲出嚟嘅，即係可能會唔會係一個網絡版本，同埋我哋平時聽歌嘅版本入邊，係喺你令到睇到個畫面嘅時候，你會覺得多一層嘢去感受嘅。咁呢個我都研究緊，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最高嘅境界咧，除咗用説話講出嚟之外咧，真系用自己嘅戏啊去表达嗰件事情出嚟，系啦。咁如果大家真系睇我嘅戏，然后去感受到我想表达嘅嘢咧，我觉得呢个系更大嘅挑战。 星期五放纵都有少少戏啊， 有嘅， 玩啦， 好玩嘅嗰、那个系啊，你都睇到我分嘅一面嘅， 系啦，即系有一个角色可以叫试下代入去， 系 咁样 啊。但呢个感情系冇咁深。我嚟紧其实自己有一首作品都差唔多完成噶啦。咁嗰首嘅作品入边嘅嗰个气氛啦，又或者嗰个感情嘅表达啦。情欲的表达是很深的，咁亦都希望是作为一个挑战俾自己咯。 啊，即系呢一个就会之后大家可以期待到啦。 冇错。 Take my heart， 每个午夜已尽兴。 呢年佢做过好多一啲唔同嘅特别版本嘅歌，好似头先听过有呢一个 Sweet Escape 嘅 City Pop Mix， 啱啱亦都有佢原创歌《星期五放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有报道指，两名入境处官员收取标价超过3000元的礼物篮。入境处发声明确认，两名人员曾经在传统节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早前收到传媒查询之后已经即时汇报，但双方并没有公务往来，价值也没有超出规定，所以并没有申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相关官员已经解释，入境处会调查，有结果后再讨论。曾任廉署总调查主任的查石我表示，事件的观感不好，公务员需要提高警觉，不可以随便收受利益。明天起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规定扩展至所有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三类指定人士可获豁免。获授权可发出豁免证明书的社区组织协会表示，已经收到证明书的范本，相关人士只需填上姓名加上机构的个案编号和盖印作实。有餐厅负责人说，难以分辨对方是否属豁免人士，预计新安排可能影响一半生意，部分不愿意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可能转为外卖或者不帮衬。前年11月，在太古城中心外，一名男子涉嫌持刀袭击他人，时任区议员赵家贤被咬甩左耳，被告否认三项有意图而伤人罪和一项普通袭击罪。陪审团退庭商议超过4小时之后，一致裁定被告两项有意图伤人罪和一项普通袭击罪成，另外以6-1的大比数裁定被告余下一项有意图伤人罪成，即是全部4项控罪成立。法官将案押后至明年2月9日判刑，以待索取4名事主的创伤和医疗报告，以及被告的精神科和心理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桥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深井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丁九和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接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挤塞而家实施紧近气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来回方向近西隧一段都车多。西行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东行的龙尾就近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将军澳道现在上行去将隧和左转秀茂坪道的支路都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繁忙，黄泥涌峡道去柴湾方向去返湾仔方向近住木球会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和浅水湾道近惠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一段的龙尾去到屯门大会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系郑子诚啊，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地球曾经出现过很多巨型动物，有些有4-5米咁高，有些就有20米咁长，不过他们都先后神秘消失。 好像巨齿鲨，体型是大白鲨的20倍，是海洋霸主。 而有几米咁高的大地懒，就是树懒的远房亲戚。 这些巨兽曾经叱咤一时，但为什么都没办法延续自己的优势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 巨兽系列一》， 星期五晚10点， 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废吹灰之力真 咁，今日我哋松音乐嘉宾有力津喺度啦。咁今年嚟到第30派台作品，有呢一首《减价购物狂》啊。 系， 我哋两个成日 loop 住噶啦。佢同埋佢老婆喺屋企成日都 loop。 哇，讲真，你呢一只歌咧害人不浅啊，系咪？因为咧我老婆咧每一日我翻屋企咧，佢就咁巧噶咯，真系就喺个电脑度开住 Super Sales 咁样噶咯。 提醒你俾佢买。 哎呀，老公啊！减价啦， 系啊，嗰啲咩 Black Friday 啊、圣诞嗰啲大酬宾啊， 真系。不过佢真系嘅呢一只歌有一样嘢系真系几好 loop 同几洗脑就真嘅， 系多谢。 咁所以我哋两个就会先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然后你揭晓。 系啦， 好啊。 咁我估一估就系咧，即系今次减价购物狂呢一个题材，我觉得几特别，就系在于因为即系我哋成日讲 City Pop 作品点样嚟嘅咧，就系当年 City Pop 就是在一个很好的经济环境底下，大家都很喜欢这一些的享乐啊、消费主义的一些情况底下，就生了一大堆这一些的歌曲出来。我觉得今次其实很贴合，因为减价购物狂就正正是很贴合一个享乐和一个消费主义。所以我觉得今次这个题材也都是就翻，原来是同 City Pop 有关的题材，咦，好啱呢个年代，好系代表到嗰个年代嘅一啲景观或者一啲嘅特色，而去做咗呢个题目，咁样样。 咁我估就係喺嗰個音樂上面，今次我覺得即係頭先都有講好細佬個 Super Sales 嗰句啦。而我覺得有一個我自己好鍾意同埋我想估嘅位就係、是、啊點樣可以 highlight Super Sales， 即係呢一句咁 catchy 嘅，就係、是、喺一啲 chorus 位置 Super Sales 後面其實佢有一個有個音喺度嘅， 係即係有爆炸聲， 係啦，即係嗰個我都問啊，我哋知唔知呢個咩聲？因為有時聽一啲可能80年代歌會聽到，但係即係噏唔到嗰樣係咩，你可以再講多啲。我就覺得啊，係我幻想如果呢首歌 super sales 后冇咗呢个音咧，佢系冇咁 catch 攞你个 attention， 同埋有一种咧，八成量劲减大减价，砰咁样有啲嘢出嚟，咁我觉得嗰个 design 喺嗰个加嗰个音就系一个咁嘅谂法， 嗯，系啦，好聪明啊，你哋两位， 交俾你揭晓啦， 好啊，你哋好聪明啊，因为其实我首先啊回应 阿斌、 第一个系啦，阿斌嗰、那个就系话系咪真系讲紧而家呢个社会或者嗰种消费嘅意欲啊，又或者嗰种好 luxurious 嘅生活嘅态度咧，其实系。 嗯、 加上呢其实我写呢首歌的时候就是咁啱大家好 hit 讲返啊派消费券喎。 啊呢、啊這个我哋头先有讲、啊、 我哋有讲过。嗰期 冇错。同埋其实首歌呢本身可以再做啲出但係呢十一月咁多购物嘅节日。咁所以我哋又摆返过嚟十一月先出嘅。 係 啦。咁同埋其实呢我又觉得即係成个环境大家都可能因为、疫情啦冇乜点去外地嘅旅行啦。咁变相大家真係多咗喺香港嗰度消費，係啦。咁多咗喺香港消費嘅時候，我就諗啊，咁我可以做一啲乜嘢嘅音樂，又可以幫到啲本土嘅小店好。因為大 brand 可能大家喺 MV 入面都會見好多。咁但係小店上面呢，其實我哋個 promotions 個 campaign 呢，我真係去咗深水埗呢，我哋係行街好似落街去到選區宣傳咁樣 㗎。 係啊，即係同大家講會唔會啲合作啊，即係如果大家聽到首歌，可唔可以即係街坊生意都減一兩蚊啊咁樣。大家又返過去支持返本土小店嘅意欲喺度啊，咁亦都可以，亦都去反映翻呢首歌入边最想带出嘅 message， 就系我哋都可以消费，我哋可以本土入边消费好多好多，去到支持翻我哋嘅本土文化。 同埋得意在就我都即系睇翻少哦，我哋香港究竟八十年代嗰个消费状态，嗰、时候睇翻又真系嗰段时间好多大型商场出现，即系嗰啲咩太古城啊， 系啊系啊 系 啊系 啊， 啊， 啊， 所以就香港叫购物天堂嗰阵时咁样 build up， 系亦都有嗰个年代，亦都 connect 翻去而家咯。即系我觉得其实就算可能因为疫情个经济差咗少少，但系好其实。香港人都好熱衷去消費，因為你平時我出街行咧，禮拜六日其實都真係好多人噶。香港嘅商場入邊，可能因為真係大家冇得飛啦，係 慳咗啲錢又可以香港 使啦，即係又表達到而家香港嘅環境，亦都可以代表到翻嗰個年代嘅嗰、那個嗰種購物嘅意欲嘅感覺。 咁、但係你自己本身。購物方面，你係一個購物狂嗰種啊？ 我真係狂嚟噶！自從有咗呢個 online shopping 之後咧，其實你真係買下買下自己唔覺噶。好彩咧，而家咧即係多少少衫啊，多謝公司可以嚇 幫你揾到 啲 sponsor 衫啊。如果唔係咧，我應該買到全屋都係衫嚟噶。 同埋喺網絡嘅世界就仲恐怖啲噶嘛，因為日日都 super sales 噶嘛。 冇錯， 同方面各方面都有 super sales。冇錯， 即係正如好似嗰啲鋪頭永遠都話係最後十日啊，有啲減價 半年。都是最后十日的 喎， 所以你是衫那些是会比较多啲 嘅。系我不是好使钱食嘢，但是我买衫啊、衫裤鞋袜那些我都买几多嘅。 哦，咁有冇话即系买得最疯狂嘅时候，自己是几耐之前嗰时候？ 我想是大学咧，啱啱出嚟玩歌唱比赛啊，咁啊觉得哎，我要做比赛啦，我要上个台度唱歌表演啊，一定要好似啲大明星咁着好多衫啊。跟住就係咁買衫嗰排，係啊，真係瘋狂買，屋企嘅衣櫃係真係擺唔曬嘅。我記得我仲要我媽媽騰空一個佢嘅衣櫃，俾埋個空間我嘅。係啊，嗰陣時候又自己未揾錢，又覺得但係啊有需要要買多啲衫嘅咁樣，咁咧都要做呢行啊嘛，諗住咁樣，咁所以買咗好多好多。 但佢冇諗住阻止你， 佢冇諗住阻止我，佢仲陪我一齊揀添啊！ 哇，好開心 啊！佢選擇俾個衣櫃你，而唔係阻止你買多啲。 所以呢首歌嘅 credit 都可以俾埋我媽媽，應該就係佢培育咗呢個購物狂。 一个衣柜不够啊，仲有多个啊， 佢纵容我去发生呢件事情。 但我想问一下咧，即如果你喺买嘢上面，即除咗买衫系一样，其中一样啦，但其实会唔会有时都中意储下一啲唔同嘅小物件啊？即因为可能有啲中意复古嘢嘅朋友仔咧，都会去到唔同嘅铺头搜罗一啲好有年代价值嘅一啲物件。你会有冇呢个嗜好 嘅？ 哇、 我其实咧都有嘅，但系我。對比起我以前最瘋狂買衫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咁瘋狂嘅，因為始終呢樣嘢我會覺得、尤其是一啲古物啊，又或者一啲二手物品咧，其實個緣分係好緊要嘅。即係我雖然係個購物狂，但係我都可以話俾你知，就係、譬如我下晝三點入去睇完件衫，我好想買，食完飯之後六點我先決定買唔買嘅。 哦，係。 咁但係你去買啲二手鋪頭嘅物品咧，通常你三點啊，你唔使諗啊，三點衫都可能冇咗。 係。 咁通常就會因為咁樣而可能去損失咗啲嘅寶物啦。系啦，咁呢个缘分亦都会限制咗我系咪买古物嘅一个购物狂咯，变相。 咁會唔會仲有就係因為而家音樂上面嗰啲 cassette 帶啊、黑膠咪都越嚟越多啦，即係頭先都講，啲 fans 入嚟睇係會有個 係啊係啊，佢哋孭住啊。 你自己會唔會呢一方面都開始儲多咗咧、 其實我爸爸真係留咗好多俾我，即係好多時候我諗住出去買咧，咁其實我可能我試過買個 CD 機嘅、其實個 CD 機咧係我翻到屋企，我發現有個人模一樣嘅款式。因為佢好中意某個汽水品牌嘅，咁亦都會有一部嘅 CD 機啦。咁我喺間二手鋪頭度見到啦，買咗翻嚟點知原來有兩部一模一樣嘅。 哎呀！ 咁所以咧，而家出去買黑膠或者 cassette 帶咧，我都唔夠膽咁輕舉妄動啦。因為我抄佢嗰啲嘢，我都應該抄唔曬，到底我可唔可以 confirm 我想買嗰隻係咪佢都有價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變相通常都係攞佢嗰啲嚟聽咯、 如果冇呢、這個叫做金錢上嘅限制俾你買嘢，你會想買乜嘢咧？ 如果冇 諗下都開心啦、 如果冇金錢上面嘅考慮咧，我諗衫一定係都係我嘅 priorities 啲嚟㗎啦，係啦，因為即係 fashion， 我覺得係對個視覺个冲击太强劲了，对于我来讲。第二个就是都会是的， 我反而会买回多少少黑胶、因为其实它、除了钱之外呢，它也都 take up 多少的空间。 即 空间都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说不要想钱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会是我很想储的。即你想我可以挂在埲墙上挂满一些我喜欢的歌手 的 cover。我觉得即放到这么大的一个的唱片封套呢，是一件很 eye catching 的事情的。 有没有复古车那些都会有兴趣？ 哇，是的，车啊，车。车我就冇谂过咁奢侈啊，因为 平时有限制唔会谂啊， 有 限制攞住啲 复古楼啊， 限制 咗自己， 限制 买栋唐楼啊，起栋唐楼出嚟啲啊， 唐楼再大啲， 冇错啊， 你要唐楼啊，冇电梯啊，车当然啦，当然啦，但系最衰我衰在冇棍波牌， 哦， 系啦， 买得翻嚟就好啦。 如果我考完之后，我就一定会答你，我一定 系。但我又想好奇问一样嘢，就系头先讲开即系呢个音乐嘅器材上面咧，因为好多 fans 都知道，即系会用，大家会用 Walkman 啦。你自己而家用紧嗰部系咪最典型蓝色嗰部 Walkman 啊？ 我自己用紧嗰部唔系， 你嗰部唔系， 我嗰部唔系 Walkman 嚟嘅。 推介翻我可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因为大家咧，因为我见而家出好多唔同类型嘅 Walkman 咧。早前我见到追名林琴都出咗一部追名林琴版嘅 Walkman 咧，好鬼靓嘅。你自己嗰部系点样搜罗翻嚟咧？ 我其实自己嗰部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咧，你有冇去过啲玩具铺度买啲五颜六色、七彩缤纷嘅 cassette 带机啊？佢唔系好靓声，佢 kind of 好似系玩具咁，但其实你摆啲 cassette 带入去系 播到 嘅，系啦。咁因为呢个真系有我真系我细个攞嚟玩，因为细个你攞嚟听儿歌噶啦嘛。咁但系而家攞翻出嚟咧，有翻自己嗰个童真嘅感觉啦。咁虽然佢唔系好靓声，咁但系我觉得亦都有翻个味道喺度咯，即系见到翻有翻个童心喺度，个人都开心啲啊。 同埋嗰样嘢唔系呢个年代买嘢。 冇錯。咁如果而家去買嘅，咁我通常都可能會，我都會揾翻 Walkman。其實我揾過幾間嘅，咁但係都係嗰幾次啦，都係我想買，跟住行咗轉走咗，已經冇咗咯。 哎呀， 唔怪之 喺深水埗嗰度揾嘅， 唔怪之頭先有呢個咁嘅結論啦。 係啊， 咁啊，去到我頭先估嘅嗰個即係聲音上面 嗰樣嘢啦。其實係嘅，我做咗個 demo 本身都有個爆炸嘅聲音啊。咁你見我呢首歌係最尾揾咗阿 Jimmy 幫我 touch up 一下一啲編曲上面嘅部分嘅，咁我记得我同佢临最 finalize 个编曲嘅最后一句通话咧，就系话唔该，我想 super sales 之后嗰下爆要大声啲， 系， 正如就系你所讲咧，你通常见人哋减价或者写价钱牌咧，嗰个 logo 咧咪好似三尖八角嘅， 我就谂起嗰下， 系啦，其实我就系想有嗰个爆出嚟或者好有一个尖刺嘅感觉出嚟嘅，咁如果大家一听完都会觉得，super sales 完之后系要有嗰下爆炸嘅话咧。我覺得呢個係最 signature 嘅地方，冇咗嘅話，我都覺得係成首歌冇咁 catchy， 同埋冇咗個影像出嚟。 係啊， 係，所以你見我個揀嘅色通係橙色嘅，通常嗰啲牌都咪 橙色 嘅， 係咩？ 咁你見我個 MV 後邊個顏色，我特登揀橙色，其實都係想希望大家 relate 到呢件事啊。 因為本身我都唔覺嘅，但係波成一問我呢個聲效，我就覺得咦好熟喎，係重口味又係呢啲聲啦，跟住你聽翻愛情陷阱又係呢聲啦，跟住我再睇翻即係有啲深水清嘅樂迷去睇翻阿力津今次呢首歌咧，佢哋话呢个系一个系咪 Raiders 嘅音效？佢哋话系， 我就唔系刻意去参考佢哋。咁其实呢首。 首歌嗰個編曲嘅來源或者個曲風咧，其實係嚟自我八月個 show 完咗之後咧，同大家玩 Monica。玩得好 high 嘅，咁我覺得誒、有冇機會可以自己都整到首類似感覺嘅？譬如有 live show 嘅時候，又可以大家一齊 super sales、嗯。你唔同我唱 super sales 都唔緊要，你可以同我一齊唱爆嗰下嘛。即係我唱 super sales， 你唱爆咁係好好玩啫。我覺得咁，所以就有咗呢個諗法去做呢件事啦。咁所以就聽翻可能係哥哥啊嗰、那個年代嘅呢一類型嘅歌曲個曲風啊，又或者佢嘅聲效係點樣嘅？但我覺得呢個聲效其實都係。我唔係話好特別係去某一首歌度攞出嚟、嗯，而係我一講完 Super Sales 之後，我就覺得要爆 啊！ 係，我就覺得要有嗰個畫面喺度爆炸出嚟，咁所以就加咗落去咯。 咁其實有冇名啊？呢、這個聲音，因為你諗到、我想要呢隻聲，點樣雲字上揾到佢？ 其實我係自己砌出嚟噶，我係用個 Crash 嘅。reverse， 然後去製造個聲音，再加翻一個 bass drum 出嚟，其實係有嘅。我知道我啲朋友係有佢個 sample 嘅，咁但係我覺得自己 tune 嘅過程之中又有個樂趣喺度咯，即係自己去製造翻呢個聲音。即明明嗰個 crash 唔係俾你咁用啊，但係我攞出嚟咁用又有另外一個效果嘅話，可能 texture 同用 sample 有啲唔同。 係其實有冇得講下今次呢個編曲？可能你即係 roughly 即係嗰個諗法啦、個安排上面，即係由 intro 開始，因為其實個前奏已經都幾 catchy，跟住喐咁。 其實我寫呢首歌之前，我系喺度 loop 个前奏咯，因为其实你见个鼓嘅 pattern 好简单嘅啫，我哋呢啲歌曲个鼓嘅 pattern， 你舞曲嘅都系好简单嘅啫，啲 disco 歌都系好简单。咁但系我系谂啊，到底有个咩好 catchy 嘅 intro 咧？咁其实我系嗰日喺屋企自己系食下饭嘅，咁我好中意哼嘅，一路食一路哼，咁我就哼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我就覺得誒幾 catchy 喎，咁 loop 咯，跟住試下開始打落去啦，咁跟住件事就成事啦，係啊，所以其實真係個底氣先嘅呢首歌都係， 係跟住再考慮加一啲咩嘅聲音樂，因為裏邊有啲可能即係啲 synthesizer 撳出嚟，brass 嗰啲， 係啊， 即係嗰啲， 因為我想有個好 bright 嘅感覺啊，咁所以我全部揀嘅聲音其實個 high frequency 都相對地高啲嘅，因為本身頭先我哼出嚟嗰條已經係一個 synth 嘅 bass 嚟啦，我已經覺得都夠啦已經。系啦，咁跟住另外就加好多佢喺面嘅林林沈沈，因为其实你见到个影像上面都好多一啲好 bling bling 嘅一啲嘅货品啊，一啲嘅商品啊咁样，咁所以我都希望喺嗰个声音上面都有咗嗰种好似似地二嘅感觉，都大家有啲叮一声嘅感觉嘅。 哦，所以低中高就唔同 layer 都齐晒， 冇错 咁样样。哦， 系啊。 咁但系跟住你话，因为都可能邀请咗 Jimmy 今次帮手，可能再 touch 少少。咁去到佢手上面，佢再加落去嘅 contribution 系边啲部分咧？ Jimmy 通常系帮我会修饰可能我一啲嘅声音嘅 EQ 啦，佢会帮我再 tune 得啱个 texture 啦。咁同埋佢都大部分嘅 synthesizer 其实都系佢加嘅。 嗯， 系啦。咁可能亦都有啲 percussion 嘅地方啦，你见到中间嗰啲爆，其实佢帮我推大咗好多噶啦，佢帮我推得靓好多啦，咁样系佢将件事系将个画面更加升华咗啊，系啊，咁但系我其实佢唔系话真系执咗我嗰个编曲多好多嘅，有啲鼓嘅 pattern 佢都有执到少少嘅，系啦，令到件事更加去咯，我觉得 系咯，因为我觉得个 mixing 上面，我觉得好精彩，好多嘢听就因为头先你讲嘅，譬如啲 bass 啊、brass 啊等等，其实 first 只歌佢都喺度，只不过喺唔同段落，佢可能出啲。或者厚啲， 冇錯 咁樣樣， 冇錯。 依個就係可能你同阿 Jimmy 一齊去諗呢首歌嘅時候，因為有啲可能 chorus vocal 唱啲嘅，咁氣咪收翻厚啲。 係啊，因為我記得我錄 vocal 嗰日，阿 Jimmy 都有嚟嘅，係跟住佢都再 base on 住我唱咗出嚟嘅效果，再 fine tune 咗少少喺個 mixing 上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個合作好開心，因為就係其實 show 嗰日有啲歌曲佢都有份幫手編曲，咁佢最主要編就係編 Monica 啦，佢編ABC 啦，呢一類型歌曲，咁我其實今次咁啱想做呢、這個，我就不如話今次又揾你做一首我自己 original， 又加啲你嘅元素入去，幫我做一做啦咁樣。 係，咁去到自己即係去錄音嘅時候嘅話，其實啲嘢齊曬，又即係由零開始諗。 係， 咁會唔會錄音其實相對地就都輕鬆啲、容易啲，定抑或都有啲位其實真係埋到麥去錄先發現原來呢啲位要調整喎。 呢首歌係難唱㗎，你問我，我覺得係三首之中最難唱嘅一首嚟，因為嗰個 super sales 要表達嗰種興奮啊，同埋佢嗰個 range。是尴尬的，我自己觉得是难唱的。咁同埋因为我一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亦都 reference 可能 ABC 嗰啲咪有啲女声嘅和音嘅、所以呢一首我係特登去 insist 去搵一啲朋友去帮我唱个和声部分。係啦，咁所以变相可能係佢哋唱咗个和声做好晒个底俾我，咁我喺唱嘅时候可能我啲咬字又要 match 返佢哋咬字呀，佢哋唱嗰个节奏少少唔同，亦都要去到奏返呀，呢个係最难嘅我觉得。 哦，唔怪之係即 即係因為 Frozen 隻歌都聽到一啲仲係女聲嘅， 因為之前啲和音都係我自己錄埋噶嘛，咁自己夾自己通常都容易啲嘅。咁但係而家有啲係和聲係人哋嘅聲音咧，其實呢件事都我都覺得好八十年代嘅，因為近呢幾年可能就算普通嘅流行曲，其實啲和音嘅部分都係會可能自己個主音唱翻啊，係啦，又或者可能係監製啊編曲幫佢唱嘅咁樣，咁可能濕圖啲嘅。咁但係呢個我哋今次推多少少嘅，好想有嗰種男女聲一齊唱啊，係啦，有班女仔喺後邊啊，喺度背住去買嘢啦，買嘢啦，好開心買嘢啦嘅感覺嘅。 而今次呢首《今日購物狂》MV，我都覺得哇，勁啊！呢個 topic 咧，揾衫揾 sponsor 嗰啲合作就最啱數啦。 多謝所有客户， 甚至乎有一下覺得其實係咪為咗自肥先做 嘅？今次我哋係唔使揾美術指導啊，因為我哋身邊所有公司同事同埋包括我自己都係購物狂，所以所有嘅紙袋咧都係我哋自己提供出嚟 嘅。哦，係因為叫啲牌子名嗰啲喺曬後面， 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嘅嘢嚟 嘅。係咁，今次諗呢一個 MV 嘅時候，你都叫大家估下有幾多套衫啊？咁都十幾套，好開心啊！ 係，有啲 fans 係好瘋狂啊！佢哋真係幫我整咗個 GIF 咧，影住曬 skip 住我每一套衫轉咗幾多套，total 係有13套嘅。 系啊，特別有一段喺一啲衣架群嗰度轉得好快嗰段就攞嚟做 GIF 好開心啊！ 所以其實拍呢個 MV 即係譬如衫嗰啲已經可以即係叫 reach 到佢哋，即係有啲衫嘅話，咁去到拍翻個 mood 出嚟啦。咁今次即係同創作團隊點樣去諗呢個 MV 配合翻隻歌？ 其實今次個影像上面咧，我唔係參考好多八十年代嘅一啲影像嘅拍法嘅，我反而係睇咧千禧年代咧嗰個色通啊。其實你見過色通係比較似啲千禧年代啊，一啲電影咧，我通常有見過佢哋喺個 super 喺個商場嗰度咧行嚟行去攞住啲嘢嚟跑嚟跑去啊，嗰種嘅感覺。咁我想係 colourful 嘅，咁所以就刻意去睇翻可能係咁嗰個年代俾我嘅一啲影像嘅諗法去再 merge 埋落去咯。 都知你中意買衫就知啦， 多一次我滿足你三個願望。 冇錯， 做歌又襯衫又成， 唔係老實，係下次又整啲嘢自肥下，整同車有關咁啊！哇，可能你有車 sponsor。不过你要考棍波先咯，不过咁所以大家睇埋呢一首歌 MV， 亦都会有一个即系同我哋电台版啊，即系你 streaming 同尾有个即系几句嘅彩蛋，大家可以我哋唔透露自己去听啦，咁样咁啊，亦都你都话有一首下一首，亦都亦都期待到时你嘅 好啊 演绎上演技上面嗰样嘢啦， 好啊， 今日就系多谢力真嘅， 多谢，拜拜。 $100为够食两餐，不要嫁动人。$300你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成时间一的快乐，你从何怂恿，放肆地要逼我吸吻。Super sales， 买不到制 ，Super sales， 跟风筒应制，哎呀呀呀呀，要等下一季。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力争嘅减价购物狂，听日5点见，拜拜。